玉姐，甭那个，甭那个，甭那甭那甭那甭甭甭甭甭甭甭 北京时间晚上8:05，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AM927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漫游嗨翻天。大家晚上好，我是左小美。那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晚上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漫游观察员童音同学。欢迎童音。 今天没有忘了，对吧？ 今天没 忘 了， 上一次都 忘 记这件事了， 因为我感觉好像有人用余光看了我一眼。 对对对，我用我的膀胱深深的凝视了你一眼， 就是充满期待的注视着我。然后我就说一定要记着介绍一下我们今天晚上的漫游观察员。 好的，那么大家晚上好，我是006号。对，我还记得这个数字啊。北斗企鹅工作室的配音演员童音。 欢迎童音。然后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982这个频率。我们982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除了传统的收听渠道之外呢，您还可以来关注我们频率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了。此外也非常欢迎大家来关注漫游嗨翻天在 B 站上面的官方直播账号，这样呢您就可以给我们发来弹幕互动交流了。 同时每期节目的视频音频回放我们会在直播结束后上传到漫游嗨翻天在哔哩哔哩的官方账号上，那么大家也可以来收听收看。 对，其实前两天下了节目的时候呢，然后我在送一位嘉宾进电梯间的时候，发现他在低头玩一款游戏，然后就把脑袋凑过去一看，我说哎，我说过两天我们要请这个游戏的制作团队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就是特别巧的一件事情。 那么这样一款游戏 是 什么呢？ 哪款游戏呢？这个游戏的名字就叫做苍蓝境界。 对， 然后我相信很多小伙伴可能也有过体验过，是不是？ 而且这个游戏其实跟我们北斗企鹅也是有一定的渊源的。 哎， 因为中文版的这个节奏是我们录的，对，虽然现在上的是这个日文版， 日文版， 所以当时玩的时候，哎，我看到这个角色，哦，好熟悉。 那岂不是你对这个游戏的认识早了我们普通玩家很久很久？是不是？ 其实没有对游戏有多的认识，但是对剧情是有一定认识的。 哦， 因为就是这个对帝国的一些反抗啊、抗争啊。 讨厌你这个剧透的。 哦天哪！那么没有玩的朋友们可以去玩一下啦。 那这个游戏我们知道是11月15号正式公测，到现在有10天的时间了。那童音有没有再下载下来玩一玩、体验体验什么的？ 脸太黑了，真的。我觉得我在各个游戏抽卡游戏当中的这个非洲的气息浓浓的包裹了我。 那你是不是要坐离我远一点？你不要把我这个欧皇沾上 你 的。 现在就已经在嫌弃我了。好吧。 这是我大概体验了3-4天的时间，但我已经有了一个5星的人，我觉得已经对我 这个 万年非洲、 好吧，那 这个 节目我觉得不太需要我了，是吗？ 我这个万年非洲酋长已经表示非常的满足了，然后也有很多4星的角色，不知道今天就是我们的制作团队做客我们直播间之后，会不会为我们两位带来一些欧气呢？所以先来介绍一下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他们就是苍蓝境界游戏制作团队的 CEO 张景文，欢迎张景文。 大家好。 还有我们的制作人李阔，欢迎李阔。欢迎两位啊！今天就是两位主创算是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然后我们现在看到 B 站弹幕上面有很多的游戏玩家慕名赶来，可能他们也有一些自己对游戏的意见或者建议，然后包括他们对游戏的一些理解，可能今天也可以借这个机会正好和我们的张景文大大和李阔大大来做一个很好的 交流。 同时呢，就是这个通过收音机前 FM98.2 收听我们节目的小伙伴，如果您有条件的话，也不妨打开 B 站找到我们的视频直播，这样您就可以给我们发来弹幕了。那现在呢，我们的 QQ 应援曲漫游漫游团，就是我们节目的应援群也已经成立了，群号是567566693。 我记住了， 可以可以，厉害了厉害了， 这个不容易，这个我背了3天，天哪！ 567556693，欢迎大家进群交流。那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8:09，我们进一小段片花，马上回来。 漫游嗨翻天，耶！ 漫游嗨翻天，漫游嗨翻天，漫游漫游漫游嗨翻天， 动漫新番，动漫新番，动漫动漫新番， 热门游戏，萝莉游戏，御姐萌妹游戏，游戏 声优声优优优优优， 灯泡大 优优优优优， 就在漫游嗨翻天哦。 好的，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AM927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漫游嗨翻天。大家晚上好，我是左小美。 大家晚上好，我是今晚的漫游观察员，来自北斗企鹅工作室的配音演员童音。 那 今天我们非常有幸请到苍蓝境界的开发团队CEO 张俊文老师和制作人李阔。 再次欢迎两位。 欢迎两位。 大家好。 好， 就是我们知道这个苍蓝境界是在11月15号正式在全平台公测了嘛， 对， 然后现在正好到25号是10天的时间，能不能先给我们大概讲一下这个公测之后游戏的一个整体的运行情况怎么样呢？ 我来吧。这个刚才在这儿我一直在看这个 B 站里的弹幕。对， 是不是心情稍微有些复杂？ 没有没有，这个其实我们自己知道是这样，因为咱们这个节目呢是很早之前这个日程已经定好了，如果说是实话实说，如果不是，如果这个时间能改的话，按照现在这个情况，可能大概应该在晚上半个月过来做节目，可能对我们个人这个人身安全可能会更有保障一些。对对对，因为这确实是过去这十天，其实从一款横向对比国内的二次元手游来讲，其实有非常多不错的成绩，不管是留存呀，还是说付费率啊，还是包括玩家的在线时长啊，其实都是横向对比都是非常不错的。但是呢，就是我们因为其实实话实说，我们在上线前因为这个版本上线的那个节奏稍微有一点赶，导致我们在一些数值循环上那个没有做足够的验证，然后上线后陆续出了一些问题， 一些小的漏洞。 对对对，然后这些问题现在反正给玩家造成了非常就是不太愉悦的感受，然后他现在你也从弹幕里其实就能感受到这种怒火。 对， 是这样，因为我觉得这个游戏才公测10天，我觉得确实也要给游戏留一些改进的空间和时间。 因为就像孩子一样嘛，他是要长大的，然后发现这个缺点。 当然，我作为消费者来说，我比较能够理解大家心里，大家可能尤其有一些氪金的小伙伴，他会觉得我既然在游戏里面消费了，那么我要就是从游戏里面得到一些我需要的快乐。 对， 但是你说这个人无完人，更何况是一款游戏，你说哪个游戏不会经过一些就是版本的调整和更新才会达到一个比较好的状态？是， 所以这个咱们之后的是怎样的一个流程呢？是怎样一个进展开展？ 咱们的版本计划吗？你来说。 你是说这个后续的会更新的内容吗？ 哎，对。 我们其实是这样，我们目前开发内容的安排已经安排到了大概明年3月份。 哇 哦。 然后其实内容还是非常多的，因为从这个玩家近期的反馈来看，还有就是我们对这个游戏一个理想状态的规划，我们还需要做很多事情。这次在这个10天的这个运营时间之内，这个给玩家造成了一些困扰，也是我们开发力度就是有一些就是人手上也好啊什么的也好，因为我们要做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然后就说开发计划吧，这个今天晚上12点， 这个我听说， 对 一个新的活动， 这个大家应该都已经知道。然后这个活动呢，这个在我们封闭测试期间，这个有少数玩家已经体会到，但这次呢，稍微有些变化，但是基本上还是那个内容，大家能够玩到一个比较新的类型的活动，这个活动类型就是这个，外传剧情的这个形式，因为我们做《苍蓝境界》这款游戏的时候，其实是非常注重，这款游戏的剧情发 展， 对故事性和这个世界观塑造的。但是光凭主线的话，我们觉得不足以涵盖足够多的人物，我们不想只做一条主线，我们希望我们加入到游戏中的所有角色都有属于自己的一个故事，所以这个外传型这个故事形式呢，是用来补足我们这个非主线角色这个剧情丰富度不足的这块来的，然后也同时为主线埋下一些 伏笔， 它确实跟主线之间是有互动的，在未来会有更多的交代。 是不是也就是十二点之后，大家可以体验到新的剧情部分了？ 对，是的，一个是新的剧情吧，然后另外一个是这次活动呢，这个玩家能够通过活动获得这个免费的一个比较厉害的水属性的这个输出角色。 哇，是每一个玩家都可以得到一个？ 对，只要你积极参加活动的话，能够获得这个水属性角色。 哇， 然后在这次活动中呢，也能够获得，因为我们知道就是我们光属性的那个常驻的 BOSS 现在那个玩家还打不到，因为那个我们计划中是我们要这个 RP 感，我们要和剧情搭配，所以他是在第5章时装了以后，这件事不会很晚。 那一会儿我再说这件事情。 哎， 就是， 你这个才达到第四章的人。 对啊，这个第五章，因为是随着第五章才会时装光水印 BOSS，所以现在其实很多玩家都在吐槽，哎呀，你这个开了这么多光水印角色，尤其是这个半爱也是光水印角色嘛，然后却没有装备可拿。那么这次活动就会提供这个很多的这个光水印装， 也算是做了一个弥补。 对，这个而且它的这个装备类型和将来会开的那个光水印 BOSS 掉落是不太一样的。所以就是玩家可以从这一块就是能 敬请期待， 补足自己的一个装备需求。包括什么还有其他的什么成长素材也好啊，或者像那个有很多玩家说你们这个商店只卖一个锤子两个锤子，我们怎么去洗装备的，这次也能够获得一些锤子来作为这个奖励。这是比较近期的一个活动。然后整个在这个十二月月内呢，我们会再开放一种更新的活动。这个我也不好剧透太多，但是反正在双旦之前，我们就会开放这个一个全新体验的一个活动，跟现有的之前那个办爱活动以及现有的这次这个外传剧情活动也都不一样。是一个比较新的形式，而且那个活动我们会随活动赠送一个五星角色。 哇！ 至于到它到底是什么是什么属性的，我就还是先不要透露了。 感觉这 个酋长，我觉得你这个酋长有救了。 这一次节目真的得到了很多，就是专门照顾我们非洲人的这样的一个 福利。 对，这样的一个怎么说，一个期待值吧，应该说。看来这个我们目前的这个运营团队已经有一个相当周密的之后的运营计划和一个更新计划了， 已经安排到了明年三月份，都大体有一个更新的方向。所 以我 觉 得 大家有问题不害怕，就是我们要积极的去解决这个问题。包括我看弹幕当大家就是呼声比较高的一点，替大家问，就是说我们的好友系统未来会不会出现？ 是这样，我们现在正已经做好了我们的世界聊天和好，就是什么公会聊天、好友聊天整个一套大系统。但是这套系统随时上线呢，也会有这个初步的好友功能。但是就是因为更新好友系统可能需要更新客户端，我们会评估一下这个难度，然后在一次合适的这个版本大更新里面让这个系统同步上线，是已经做好了一个系统。 所以大家放心，以后肯定会有这种 就是和 大规模的社交的系统的， 和你的男朋友女朋友一起愉快的 一起玩耍。 对，这样的 对，这能体验，就是能体会大家可能现在就普遍反映的是不想自己玩，觉得自己玩可能就是 有点单调， 就有点孤独，然后希望可以和更多的小伙伴一起玩耍。所以大家这个希望应该是可以在不久的将来会实现的。 是的。还看到刚才弹幕当中有一个很绝望的声音，这个我9次失联没有五星。哎，朋友，我很同情你，我跟你一样的，真的。 所以， 对你不是一个人。 这位朋友，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是吗？ 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只要有我们的同音同学在。 真的，那个就各类抽卡游戏，我觉得我都可以摆一个非洲人那个排名，真的太高了，我的排名，天哪！ 那有没有就是心里不平衡的时候，看到身边的小伙伴就是人家一失联？五星， 对，就是，所以我打算这个咱们结束这个节目之后啊，我背地里面跟这个 套路一下，是吗？但是我跟你说，我们那个张总和李阔大大的眼神已经告诉你，套路不可能。 什么？好了，那个当然也是为了保证这个我们所有玩家的这个怎么说叫平衡性嘛，所以肯定也不太可能给我套路到什么东西的。 对啊， 我给大家开个玩笑，大家不要往心里去。 所以这只是你一个美好的愿望， 希望 你就把它默默的藏在心中就好。是，我们说回《苍蓝境界》这个游戏啊，虽然今天来的很多小伙伴都是已经玩过的、体验过的玩家，但我想可能还有一些小伙伴不太了解这款游戏，所以我们还是先来介绍一下这款游戏，包括这个游戏的人物设定啊，它的故事情节设定，还有画面的一个风格设计，最初的设想是什么样的？就是我们是如何看到现在的《苍蓝境界》的呢？ 《苍蓝境界》这款游戏其实，从这个如果从它最初的这个原点开始说的话，实际上是我在日本这个读研究生的这个期间，它是一个同人作品的一个想法。那个时候我会，因为我特别喜，我本身就想投身于这个行业嘛，我从大学毕业的时候就想投身于这个行业。我在日本学习的也是相关的这个专业，然后我就在那个期间自己就开始写一些故事的大纲啊，剧本啊，或者人物的这些设定，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其实那个时候是很散的，组织不出一个这个很系统的东西。然后在很久以后，可能过了三四年，然后我已经从日本学习回来了。然后呢，我遇到了几个志同道合的这个 小伙伴， 算是小伙伴吧。对。然后他的 这个他对剧情的这个规划和这个整理能力，包括他个人作为一个这个二次元 大佬 老宅的，他自己说 二次元 老宅这个老宅的这个角度来讲，就是他对这个我的一些想法也比较有兴趣 啊， 然后所以后来的话就我们就交给他来做这个剧情的这块这个设计。 嗯， 苍兰境界，我没有， 因为我知道就是剧情肯定是一个重头戏，因为我看我们的宣传资料也有提到说我们想把它做成一款番剧手游，这是非常有二次元的一个特色。 对， 是是， 这应该就是一个以故事线为主要的一个走向。 对，因为我知道就很多小伙伴可能现在在玩游戏的时候经常会选择跳过剧情，但是我觉得玩苍兰境界建议大家不要跳，因为这个剧情还是值得一看的，就是故事性，感觉因为我现在只玩第四章嘛，感觉埋了很多伏笔，这些伏笔都还没有揭开，所以不知道就是现在 需要我给你剧透吗？ 啊，不用了，听 我 们李阔大大和张子文大大来聊。 好 吧， 我设置一下好吧。那个你看就知道了别人不知道的东西，就真的很想剧透啊！我可是有全套剧本的。 剧透胖十斤，难道不知道这个至理名言吗？ 我就开个玩笑，肯定不会的。 让我们两位这个制作人来。 那我继续说这个剧情这块吧。就是剧情这一块呢，因为我们规划了一个很长的一条线，因为我们不是想单纯的做一个故事，我们是想通过《苍兰境界》这款游戏塑造一个比较完整的这个世界。 一个庞大的世界观， 也不是要多庞大吧，其实就是只要让我们制作人我们自己心里满足了，让玩家觉得有意思了，这就是我们在苍兰境界一个比较大的心愿，并不是说好高骛远的想要有多么庞大啊。然后这个关于剧情这个比较细节的一些发展吧，就是目前的制作进度，就是这个第五章已经做完了，我刚才已经说过了，然后呢第六和第七章呢已经在这个配音的流程之内了，因为我这个大家都知道我们苍兰境界是全程日语配音的一个游戏，所以它这个剧情的制作周期还挺长的。然后我也不太清楚现在玩家到底在关心剧情方面的哪些点，就是如果要说现在的剧情展开了多少的话，我只能，但是我一说多了就会变成剧透 啊。 对，我觉得我如果回去的话，我们的这个负责写剧情的这个小伙伴会来打我， 难交差了， 对，很难交差， 也不能说太多， 我就只能说大家应该能够看出来，帝国并不像是坏人， 对， 就是感觉 说到这 亦正亦邪的那种感觉， 对，其中有很多隐藏的这个因素，就我来告诉大家了。 哦，你又知道了是吗？ 啊，你还是别告诉我， 我还是不说了，对，我还是不说了。 你晚上回家的时候小心一点啊。 对对，路上还得小心一点。 那我们的景文大大有什么补充的吗？关于我们的故事角色设定，还有画面风格设计这方面。 其实故事这块我应该是没有什么太多要补充的， 这你还是问我吧。 对，因为故事都 要说这个，说到这个原画这一块是这样，就是其实我认识的人基本上都是那种就是我们苍兰境界这个美术也好啊，剧情也好，这些开发的这个相关人员其实都是跟我还挺有缘分的，像我们的主美那个 NEK 那个就是主线剧情里的角色基本都是他画的，像阿尔芬也是他画，女主也是他画的。他是在我日本的时候认识的一个哥们儿，然后我们在日本一块儿，就是他学画画，然后我学这个游戏制作相关的知识，然后大概有四年吧，期间还住在一起过。 哇，关系很好啊，感情很深啊。 那个因为在不 啊， 这个反正对，再多就不能再说了。然后总之就是我个人觉得他的画可能比较有特点，在国内的话比较有特点，然后我也挺喜欢的，然后我就跟他说，你看我也想做一个游戏，然后你来做我的主美吧。然后他就同意了，然后我们就一起来，就说的其实中二一点的话，其实当初就是一个追寻梦想的一个心态，然后大家凑在一起。 截止到目前的版本，我们出现的所有的卡牌角色一共有多少位？ 游戏里时装的角色的话，应该是一共，就是有可能有些是玩家现在是在图鉴里查询不到，但我们已经塞到游戏里的，一共大概有六十位角色。 六十位， 啊， 所以作为美术这个工作量来说也是非常大的，就是每一个人物都要美型。 所以我们也不只是一个原画师， 对对对，肯定是。 我们一开始我们一直是有三个原画师，然后有两位。也算有点名气的，和我们这个交流比较这个稳定的一个，就有朋友关系的这个算是合作画师，然后我们一起在画这些东西。像这次猎魔人三姐妹的话，就都是那个樱画师 Star 画的。 那个我们看到这个弹幕上现在也是 想要让张总给大家来一个弹幕的一个解答。 对，我刚才 挑几个来， 从头到尾我就一直在看弹幕。 对，其实这个大家说这个张总不抬头啊，其实就在看大家的反馈，因为大家的反馈的意见也还是挺多的，可以看得出来对游戏也是有很多的期望在。 嗯， 那张总要不要回答一下？ 其实我们一直在管理的， 对， 在看， 对，大家其实都在看。 是这样，就是包括在之前那个，其实我们自己能感受到，因为其实我们现在一共有五个玩家群，其实每个群我都在。 嗯， 对，每个群我都在。然后他们也不知道我是谁啊， 眼潜水中的大佬。 对对对对，然后那个确实是，就是刚才弹幕其实很多大家都在，我看了一下，大家主要是在反馈两件事情，一个是外挂，一个是客服不理人这件事情。客服不理人这件事情其实是这样，我也得替我们那边就是运营的合作伙伴说一声，就是他们，当然这个不是说他们应该这样，但是他们现有的客服人员是人手特别不足。 嗯， 这个事情反正我们作为我们这边就是研发方，我们跟他已经也反复沟通过了，他们也已经就是在我们最近的一次开会，然后他们的承诺是在未来的一周，应该是他们的客服人手应该会加到五倍以上，就是加到之前的五倍。对， 所以这个问题会得到一些 对这个问题应该会得到解决。现在确实是就是因为现在QQ 群大概五个群加一块应该得有将近八千名玩家了。 嗯， 他们现有的那个客服人手就他们就是已经在努力的跟每一个人，就是他们那个给我看了他们那个屏幕，就是已经没法看了，就 满屏都是聊天窗口。 对，满 已经完全回复不过来的状态。 脑补到这个。 对对对，但是确实这也不是说就应该这样，就是人手不够，可能是估计不足吧，或者怎么样。 嗯， 然后反正他们在紧急加人手，然后但是确实这个人手加他不是说能凭空变出来， 对， 他是得有一个入职啊什么，得有一个过程。 嗯，就现在确实给玩家造成了这个不便，然后这个非常抱歉。 嗯， 但是我们已经在我们上回狠狠地怼了这个运营，我们要求他们加客服。 嗯， 他们也说确实是要确实正在做这件事情。 嗯， 但是希望玩家就是能再给我们一点时间， 所以还是希望能够以后能回复到每一位就是真正关注到这个游戏的玩家。 嗯，对，是这样，就是因为而且我看到有些玩家会给我写信，就是写那个客服那块其实也都会转到我这边，然后我有时间的时候我会回复一下。 嗯 啊，然后像今天我就打算回去以后我还要回复一个玩家写的挺具体的一个那个这些东西， 所以大家提的有益的建议我们的制作团队也是可以看到的，也是会考虑就是做出改进的，是不是？ 如果你说的这个东西真的没有营养，那没有理由不采纳。 我会在近期，怎么说呢？就是公布一个，就是能够直接和我沟通的，和运营和这个开发团队沟通的一个邮箱吧。就是我们很尊重玩家的意见，但是这个这些意见的处理和分析，都是需要我们这个有开发成本的在里面的。 那还有没有大家我看也有就是 然后外挂嘛，我看他们有很多人在关注外挂这件事情。外挂说实话这件事情确实是完全超出我们预期了， 就是所有人都很头疼。 对对，我们确实没有想到居然这么快就有专门针对苍蓝的外挂出现，这个确实是没有想到，这个我们自己经验不足。然后外挂这件事情呢，现在我们的处理方式是通过服务器的验证，然后对于使用外挂的人监测到使用外挂，然后会把它踢下线，然后随后记录，然后每天都会加入这个封停的账号。 嗯， 然后要彻底解决这个问题呢，其实就像刚才的那个世界聊天一样，在我们内部的研发版本里边其实已经把这个问题解决了。 嗯， 但是它依然是需要更新一次客户端。 嗯， 然后我们客户端又比较大，所以我们就是不能因为一点内容就让玩家更新一次客户端， 还是希望能够一个大的改变。 也是会在未来的某一次更新的时候， 对对对，我们整合了之后然后更新一次客户端。 是这样的，就是现在的外挂已经基本不会有漏网之鱼。现在的外挂基本不会有漏网之鱼，一定会被自动踢下线或者暂时封停。就算我们没有立刻就自动封停的，也都在我们后台有记录。只是说这个它特别完美那种完全不需要我们处理的，你敢开我就立刻封掉的这种系统，还需要一次冷更新。我们会不断的这个公布我们的这个封停名单，并且像那些开小号外挂刷工会塔这种行为，我们也都会记录在案，并且这个。 所以我们团队这边其实都是知道的，只不过可能处理起来还是需要一次大的版本更新。那我们上半场的节目差不多就是这样，那一小段片花过后呢是我们的下半场，也非常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漫游嗨翻天。我们一小段片花马上回来。 马上回来。 就在我的对面，遥远却又触手可及。看得到的时光，听得到的岁月，时光不变，记忆不老，青春的印记却永远留在了我们身边。在每个夜晚的相守中，982深情不变，听得到的温暖，看得到的守候，活力调频 FM98.2 Fresh Radio， 青春的心，年轻的爱，从未改变。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好的，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AM927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漫游嗨翻天。大家晚上好，我是左小美， 我是今晚的漫游观察员，来自北斗企鹅工作室的配音演员童音。我们今天请到直播间的嘉宾是，相信大家也都知道了，是苍蓝境界手游的制作开发团队， 是 CEO张锦文老师和制作人李库老师，再欢迎两位。 嗯，欢迎两位， 大家好。 那么进入下半场了。 是，刚才我们给大家看这个小小的这个宣传 PV， 可以看到，我们苍蓝境界也是有很多知名的声优来参与这个配音，能不能介绍这一方面的情况呢？ 是这样，就是我们确实请了好多的声优，因为我们角色太多了。 嗯， 然后这个，其实日本的这个声优那边也是非常敬业的，他们就是不太愿意这个一个角色去这个 分 好多，对，就之前那个谁，好像是内田真理说我都快精分了，然后要求我们减少角色这样，所以现在声优这方面就是我们一直有一个比较通畅的这个直接合作渠道，然后一般就是我们提出一批新角色的需求，还有这个主线剧情的这个配音需求，然后我们提到日本那边以后，大概反正2到3个月吧，然后会返还给我们，然后我们再加入到游戏里，基本就是这样的一个流程，然后反正尤其是这个日本声优那边，我们虽然没法像这个在国内这个声优这样我们能去现场看，但是我们也会通过这个 Skype 这样的，我们可能一整天都在看他们这个配音的过程，然后如果有哪一句话什么这个感情不太对的话，会即时就能够沟通到，然后其实我们办公室里还有好多这个声优送给我们的签名，到时候也就可以这个通过抽奖的形式送给玩家这样的。 哇，又突然 福利，天哪， 突然眼睛放光。 对对对， 其实包括像这个画师这方面也是有很多优秀的画师来给我们作画，是不是？刚也有提到 画师这方面，其实就像我说的，其实我们基本都是我们公司内部的一些画师，他们可能不是很知名，但是我觉得就目前玩家的感受来讲，还是我对他们的评价，我一直对觉得他们画的还是不错的。然后当然在这个今后嘛，因为为了苍蓝境界的发展，我们还会找更多的这个知名的画师，不管是日本还是中国的画师也好，我们会做一些 比较长期和深度的合作。比如说其实就像我刚才提到下次的那个第三期的特别活动，那个画师就是我们又拓展了一位比较新的这个合作伙伴来制作我们的新角色，基本是这样的情况。画师 刚刚也提到说这个苍兰镜界的里面的角色非常多啊，然后每一位人物也都会有自己的一个就是鲜明的性格。那在这个性格塑造方面，我不知道两位有没有自己比较喜欢的角色，有没有自己比较偏爱？ 我觉得可能我喜欢的和大家差不多吧。我比较其实我看有的玩家吐槽什么这个路人白发女，什么尼亚真主角这样，其实我个人也比较喜欢尼亚，因为他的剧情其实才刚刚展开。这个在我们之前我提到那个到明年三月份，已经到明年三月份那个目前的开发计划里面，角色剧情就是其中的一环。像尼亚这个随着后面章节的推出，可能能让玩家能够使用也好，或者说他解锁了他自己的这个剧情也好，大家应该能够对尼亚有一个更深刻的了解。反正我个人是比较喜欢尼亚的。 朋友们，划重点，这个尼亚亲女儿，尼亚 当然 可能会被使用。哎， 是这样，当然真正的女主角还会是艾夏，因为 毕竟是官方女主角。 作为知情人士，我可以负责任的告诉大家，这个女主是不会换的。 那我们景文大大呢，有没有自己特别喜欢的角色？ 对，所以刚才我在犹豫这件事情。如果我说我喜欢的角色，会不会就是传递一些误导信息 啊？官方的， 但是其实 没有这种瞎聊嘛。 但其实没事，其实没事。我最喜欢是沙夏。对，他只是一个四星，然后也不会因为我喜欢他就被改成五星。 所以说我们这个做游戏的严谨性是严谨性，个人的喜好 是 个人的 喜欢。 对， 像我嘛， 要做的 我就挺喜欢。对，我也无关紧要，我就不说 了。你就是喜欢五星的是吧？ 我就喜欢长得好看的，对，长得好看我都喜欢。 哇，那我们这游戏里长得好看的女性角色有太多了。 那真的挺多的，但其实我也挺喜欢尼亚，真的。 是因为她有这个龙族血脉吗？ 对啊，然后她整个人是一种就比较高贵神圣啊，这样的一个特别可靠的一个。 就是偏玉的角色，你会 哇？就一个偏玉的角色对你说一些事情的时候，我觉得没有办法拒绝这个人。 没有压迫感吗？ 没有压迫感啊，就很舒服。 哦，好像知道了什么不得了的事情呢。 我们弹幕上也是一直在提到一个体力的问题。那我们请两位老师也回答一下。 体力这个问题是这样，我们一直有关注现在玩家觉得这个体力太少的问题。实际上我一直都在跟玩家同步玩这款游戏，而且我是作为一个三卡玩家来在玩的。就是体力确实不够，因为我自己也觉得就是特别不够。但是是这样，就是经济循环一旦它定好了以后，我不可能去随意的增加玩家这个体力获取数量。但是我既然已经观测到了体力这个比较少的这个现象，我一定会通过一些短期和长期的方法来处理这件事情。一个是首先我们能够看到在这个活动期间，其实我们会大量的投放一些这个体力也好，金币也好，这个让增加这个玩家能够每天获取东西的这个量吧，可以说是然后这个长期呢，我们会再评估一下这个体力缺失比较少这个情况，配合因为后面还有好多新系统要时装进来，那个些系统也会消耗到一些体力。等那些系统我们都测试完毕以后，然后我们会对体力有一个重新的规划，这样那个时候玩家能够获得怎么说呢，能够满足他游戏需求的一个 稳定的一个 相对这个满足他需求的一个体力的数量。 所以体力的这个系统也会在后续进行一定的优化， 是的， 等到这个大量的系统时装之后。 然后短期内其实也是会通过这个游戏内给大家发放， 通过活动的方式我们会比较大量的投放。玩家这个今天晚上12点应该能够看到这个新活动里面究竟投放了多少体力。 今天你们就可以收到了。 是的，今天晚上12点，那也就不到4个小时的时间了，大家挺住。 还有一个就是问的比较多的问题，就是 职业配置方面，我看大家也有提到，好像现在就是比较主流的是会以某几种配置为主，是吧？感觉现在玩家好像会比较集中的使用某一些配置。 我刚才那个问题我稍微补充一点，我再说这个配置的这个问题。刚才因为我看到弹幕有人提到这个第一难度的本是不是要削减一下这个进入的成本。因为其实现在 这个大量的玩家，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只要我建一个超难，就几秒几十秒人就都进满了。但是低难度呢，因为它这个掉落的比较差，然后就大家都不愿意进， 无人问津。 我会这个考虑到这件事情，然后并且对它做出一个调整啊，这也是我们比较短期的关注的内容之一。然后说到这个角色配置这个问题，是这样，因为我们一开始设计五个属性的队伍的时候，它每个属性都有一些偏重，它有一些特点，我觉得大家应该能够看出来， 是的。 然后有些队伍的它那种比较到达一个比较完整的一个情况，它需要更全面的一些功能，比如说现在水队，可能有人说这个水队凉凉啊什么的，这个实际上我有一个朋友，就是我当初就是算是我一个游戏朋友吧，他就在自己在玩水队嘛，然后他也会跟我吐槽这些东西，我都能看到。我只是说我的意思就是说新的套路也好，还有这个新的这个组队的这个思路也好，都会随着游戏平衡性的调整以及新角色的加入，能够让这个阵容变得完整。我们现在各个属性它确实都有功能性的缺失啊，但是新出的角色会逐渐补全这些东西，为玩家提供更多的一个思路。然后至于这个角色强弱，角色强弱这方面导致了一些队伍的不平衡，这个也是我们关注的重点之一，而且我们会不断调整这件事情。 会有个大概的计划吗？就是在多长时间内会做一个？ 我们可能大概两个星期左右会关注一波平衡性，当他现在可能是稍微有点问题的一些情况，有些角色比如像维拉呀，有人跟我说这个是五星吗，然后就这样，我肯定会加强他，但是在这个趋于稳定以后，我们这个调整的这个频率会下降。而且就是在这里回答一个可能比较尖锐的问题，就是之前这个可能就是几天前吧，我们下修了这个毒这个 debuff 的这个伤害， 这也看到很多小伙伴在问， 是的，这也是引起玩家众多愤怒的这个情况，而且其实 一些争议， 对，是这样。我自己如果玩别的游戏的时候，我练了好久的一个角色，啪一刀，那个最关键的那个技能被砍废了，我也是非常不爽。关于这个毒这件事儿是这样，他之前那个毒是我们只能说是我们经过了两轮测试，我们其实一直在下调毒的那个东西的效果，但是最终这个到这个公测以后，玩家实在太多了，然后我们敢发现他那个毒的效果还是太强了，而且毒的效果如果一直维持之前的设定的话，那么今后推出的所有 BOSS 都很有可能出现毒一家独大的情况，这是我们不愿意见到，而且我相信玩家也不愿意见到这一点。 所以是出于一个比较长期或者比较整体的考虑，才去 是的，我们就是暂时就是削弱，把它以另外一种计算方式来这个计算这个毒的这个伤害。但是呢，现在我也知道， 大家的意见可能会比较大。 对，一个是大家意见比较大，一个是这些本来靠以毒为卖点的角色，他确实失去了他本来的那个最强势的那个方面，对这些角色，我会在下一次平衡性更新的时候，包括像我之前提到像维拉这些角色的加强，这些角色会在其他方面获得一个加强，并且毒的能力我们会再次做一次合适的上修，就是比较在我们认为 OK 的这个范围之内，我们做一些调整。所以说就是毒的这件事情，包括以后这个，我希望就是说我保证尽可能的以增强弱角色的方式来改善角色这个整体游戏内的平衡性，然后并且如果我们再有下修角色这个情况的话，我们会返还这个角色的所有养成素材。 这等于是一种给大家的一种保障。 是的， 对，而且以加强来这个代替削弱，真的能够改善整个游戏的多样性，平时同时也让大家的游戏体验得到保证。 是的， 对，也可以看到我们其实游戏团队是对大家的游戏体验有一个 还是很重视 长远的考虑。对， 而且也会在未来的版本当中一一给大家做一个调整和更新。那我们的景文大大有没有什么补充吗？看到大家的一些问题。 对，我看到的刚才就是有人在提到说现在多人战没人打这件事情。其实多人战这件事情呢，我们自己后台一直在监控这件事情。其实现在的情况是几乎所有人我们看到的，他在大概可能在早上的时候中午之前就应该，因为我们每个人限制了非常少的每天只有三次的创建机会。其实前段时间我们自己也很纳闷，为什么每天多人战会有那么多。因为我们 在做数值的时候一直希望的就是玩家不要每天在这个游戏上玩太多的时间， 嗯， 因为我自己之前玩阴阳师的时候真的太累， 是为了大家适度游戏一脑沉迷游戏伤身， 对对对 对, 对, 对, 对，这个是 我的失误，某游戏的时候玩的太累了，然后我们自己希望不要那么累，然后就所以把那个每天创建的次数我们希望是达到一个在没有活动的期间大家应该是一个比较轻松的每天上线，把几天创建完了，然后今天就可以下线了，然后等到活动上线的时候我们再来一起干活动，然后玩一段时间再休息一段时间， 就为大家保肝护肝。 然后前段时间然后办案期间，不是办案期间，他那个会创建那么多活动，其实后来我们发现是因为有不同的有他在不停的疯狂的创建小号，用小号来放出动态，让自己去加入的。对， 实际上就是因为从我们的后台数据来讲，就是我们修改掉这个体力的这个之前一些情况以后，我们调整过体力这啊，之前我们调整过这个体力的这些情况以后，我自己能够感觉到，就是在同一时间，他可能刷出来的这个多人战数目，就是没有在办案活动期间那么多了。但实际上，从我们后台的这个监控数据来讲，这个玩家的这个活跃的数量其实是比以前还高了。它造成这个现象的主要原因就是，那还是就是玩家就跟之前那个问题一样，就是玩家体力少了。他不会创建出。那么多的这个多人战，然后你自然也就不可能打到那么多的多人战。实际上现在我刚才说的那个情况，你基本上见那个比较热门的超难 boss 的话，它一瞬间就全满了。所以其实多人战没人打这件事情，我相信玩家如果仔细体验这个超难的这个玩家进入速度有多快的话，是能够知道的到底是怎么回事的。然后。这个在活动期间，这个多人战创建的数目会自然上去，因为活动期间投放体力和金币会非常多，而且它创建的消耗也会比较少。它获取又比较优秀，所以我相信这个开了活动以后，它自然就不会是这样的一个情况。长期的解决方案，这个关于这是跟体力和金币挂钩的，刚才我已经提到了，在上半场的时候，它会有一个解决方案。 然后看大家说我要干，我要干， 我 要 干， 我 要干，特别好，我年轻，我要干，我要干到底，这种 大家、 真的。 护肝保肾啊， 我觉得大家啊真的就是在虽然在大家在年轻的一个年纪啊可能没有那么明显的体验，但是这两年我真的也没有老多少岁，但感觉 老年二次元， 对，真的是一下子就老年二次元了，就一熬夜啊整个人的这个身体状态就特别难受，所以还是希望大家能够合理的安排游戏时间，真的不要太过于沉醉于其中， 是的， 也要掏出时间来去做一些其他有益的事情，对吧？ 是的，因为我们知道，就是这个战斗系统也会加入一个叫做神格系统，就是好像还是和其他的一些手游有一些不一样，就是它的战斗系统也蛮有特色的，能不能再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游戏的战斗系统部分？ 它整个的这个，战斗流程，其实我觉得。最基础的战斗流程还是比较，就是怎么说呢，比较传统的一个内容。然后呢，在 BOSS 战这块呢，因为我玩这个日系的手游也好，或者说这个单机也好比较多，所以其实这种，我就想塑造一个比较有这种危机感，就是随着那个 BOSS 那个行动点数的增加，你会可能会越来越面临灭团这个感觉的这个刺激度嘛。我觉得 BOSS 这块我是这么设计的，就是整个它的这个。战斗的感觉。然后你刚才说到这个神格的话，因为女主角最开始的我们从故事上设定就是这样的，那我们再说怎么把女主角这个设定变成一个系统，就最后它就演变成了神格这样一个东西。神格这个东西我可以稍微说的长远一点，就是神格从我们最开始对这个艾夏的定义这块，它会有十个神格。 我看大家有说希望神格可以再加强一些。 是这样，就是 未来会有更丰富的一些玩法。 神格目前只释放了四个。我们很快，也不能说很快吧，因为它要符合剧情的进展，对，它需要符合剧情推进，所以我们会在合适的时机推出新的神格。另外就是，这个神格大家看到了，目前只开放了到了第二阶段。实际上它会有一个第三阶段。第三阶段的话，它的无论是它的演出动画也好，还是它的功能也好，都会有一个 比较本质上的变化，但是它具体怎么变，我现在还不太好透露，因为那是后续的游戏内容。 嗯嗯。然后看大家也有提到说这个账号安全的措施， 账号安全 会不会以后有一些密保的措施之类的会出现？ 这个问题主要是运营那边考虑的，因为这整个这个账号登录啊登出的这个系统，我们这个我们是运营那边制作的，而且 能不能和他们做一个沟通？ 是的，那我们观察到了一些问题，比如说有人跟我说密码怎么改，那个输完改完的密码以后跟点不掉什么，这事儿我们已经都跟这个运营那边有沟通过了。然后如果玩家有这个账号丢失这个情况的话，可以联系客服，如果客服不理你的话，我会怼他们的 啊。同时也希望这个我们看到这个弹幕上有些小伙伴情绪很激动啊，也希望大家都可以这个理智的发言，我们合理的提这个意见， 请大家注意弹幕礼仪哦。 对对对， 我们昨天晚上正好聊了弹幕礼仪这个话题。 你想今天这个小美我们俩也是很积极的在打乱了之前的一些安排，在帮助大家就是弹幕上提的这些意见反馈给我们的两位制作人， 也希望能够对玩家起到一定的帮助。 起到一定的帮助， 因为确实其实这个机会还是挺难得的，我们的制作团队真的是做客直播间来跟大家去聊目前游戏里面出现的一些小小的问题，然后去往好的方向去改进和调整。 对，所以也给我们的小美打个广告，我们漫游嗨翻天真的是一个很好的节目。 谢谢， 所以还不快点一波关注。 所以北斗是我们的好兄弟是吧？ 那还是回到这个游戏的问题啊，因为时间不多， 是 大家的问题很多。 嗯， 那我还是看到很多朋友们反映的就是啊，体力问题已经回答过了。那我们最主要的还是要提到的就是， 或者让两位看一看有什么比较核心的问题。 某游之后出现的一个主要问题就是暗改。我们游戏真的会有暗改这样的一个情况吗？我觉得应该是不会有的。 是这样，因为之前读的那个问题可能这个在玩家之间造成了一些不好的影响，也这个其实当时是我是写了更新 list 里面我是写了这个读的修正了，但是可能是一些工作失误吧，没有加进去。这个是这样，以后大家因为应该已经看到我在这个微博和这个贴吧那块我发过后来那次更新的这个具体的内容。如果玩家有质疑是正常的，因为它是一个 一个牵扯到自身这个游戏， 对，牵扯到自身利益也好，或者说直观一点，就是我投了那么多钱，投了那么多肝，然后你偷偷把我给弄了，这事儿就 很难受 的。 对， 我们会尽可能的在，因为他有的时候不是我能想的特别全的，就是我会在这个比较，就是我能够尽可能的这个范围内把我能想到的所有的更新内容，我们以后会做的更详细一些。 就是明确的告诉大家， 对，会很明确的告诉大家。然后如果玩家对这个掉率什么这种东西如果有这个疑问的话，说实话我觉得，因为有些玩家说这个五星这个暗改啊什么的，这个我拿头保证真的没有改过。 你看看大家已经把我们的制作人 逼 到了什么 份上了，天哪。 因为我自己其实上我自己一直在玩嘛，然后我今天早上和这个晚上发体力以后，因为我也没法给自己充值，我大概拿不到 MVP， 但是我现在今天一天我就光靠舔，我也舔了六个还是五星了。我觉得是这样，玩家偶尔就黑一下是 把大家当做热爱的黑， 再稍微理智一点，就你可以统计一下，如果你真的认为有问题，你可以我们欢迎玩家统计并监督我们这个掉率的这个情况，然后向我们反馈，我们会做出一些 一定的修正。 对，如果我们真的改了掉率，我们会明确告诉你，像这个之前体力药的那个掉率那些变化，会告诉玩家。 对，掉率这件事情是这样，就是当时我潜伏在那个五个群里边嘛， 对， 然后我看到了那次更新之后，很多玩家就说这个掉率改没改，然后因为我知道，因为如果改他们一定会告诉我的，然后没有人告诉过我，所以我就去问，我先去问那个数值策划，我说那个你是不是手误把所有表调出来我们查一遍，然后我们把表调出来查完发现确实没有变，然后我们就说那会不会是程序机制上导致了这个，你数值虽然那个五星的那个掉率没有变，因为我们变了其他东西，因为我们同期变了，当时变了金币的掉率，然后增加了三星跟四星的，我们说会不会因为程序的原因在表上看似没有问题，结果实际掉率有问题，然后我们就拿，首先他们先查逻辑觉得确实没有问题，然后就开始模拟跑，然后以百万级的这种 这种量级去跑去跑，发现确实没有变化，所以我们就真的不知道这件事情还能怎么办。 我们策划那边是有这个，我们策划那边是有那个掉落的那个模拟的那个东西的。实际上昨天我一整天没掉一个五星，我就去找他投诉，我说你是不是又背着我偷偷改东西了？然后他说这个没有，我从来没有背着你偷偷改东西，然后不信我给你算算。然后他就是点那个，就是同样140多人站的模拟，有的时候他就是有的时候100次模拟就掉一个或者两个这样的，然后有的时候就掉的特别正常。那掉率这方面的事情真的很，我也很难， 所以已经给大家做了一个解释，是不是？ 对，也希望大家能够理智去看待这个东西。 对，也希望大家可以理解。那还有最后一分钟的时间，那我们再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晚上12点即将迎来的这个更新，再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好不好？ 其实刚才我觉得我说的已经就还，那我就再介绍一遍。 对，再介绍一遍。 它主要是一个这个以。主线以这个外传主线剧情的这个形式，再介绍 后面给大家一些福利的这些发放或者补偿。 是这样的，就是 今天来都来了，不发点东西。 这个我们是第一次这样和这个以这样的一个形式，这个和玩家这进行这样一个沟通，以后这样的机会也会非常多。那我本身是一个很老的一个玩家，这个玩了好久游戏，我又比较喜欢看到这个制作团队能够和我来沟通，所以我现在站作为这个制作人，我也希望能够玩家和玩家多沟通。 换位思考。 以后我们每次做这样的活动，我们都会在游戏里这个发一次这个奖励，然后这个也希望玩家能够多关注，多来提意见。是这样，这个玩家的每一个，不管多么激烈的言辞，对于我来说都是动力。我只希望能够把《苍兰诀境》做得更好。 好的。 而且今天晚上我们会迎来一个就是剧情外传的更新，是不是？ 是的， 对。 所以大家可以 获得新的人物， 是还有新的剧情，是的。反正没关系，我希望我是一个欧皇。 好的。 今天也是非常难得的机会，请了两位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我相信以后还会有这样的机会，可以请到就是我们苍兰境界的团队来给大家解决一些我们这个游戏玩家直接反馈过来的问题。相信大家今天听我们的节目或者说收看我们的节目，应该也会多多少少就是得到了一些解释或者回复。但还是我们说那句话，要给我们的游戏留下一些时间和进步的空间，然后也希望我们的苍兰境界可以越做越好，可以让更多的玩家对我们的游戏喜爱并且满意，好不好？ 好，谢谢， 非常感 谢童音，非 常感谢两位做客直播间。也非常感谢大家来收听收看我们的漫游汉分天。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的话，不妨来点击我们的这个 B 站的关注，同时呢我们的 QQ 应援群漫游漫游团也已经成立了， 群号是567-556693。我不看，我真的能背了，567-556693。 没错，欢迎大家进群交流。那接下来的节目呢是青春联盟，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我是左小美， 我是童音。 我们明天再见，拜拜， 再见。